闪闪，聪明伶俐还是童年，爸爸是画家他受熏染呐、学习画画他肯钻研呐、少儿画展呐、他踊跃参加，创作了一篇。他画个女孩啊，坐在假山观美景。他翘着腿儿啊，很自然啊，手托着腮啊，百鸟悬啊，水汪汪大眼看蓝天啊，天上的太阳他画了一半呐、那半拉缓缓的要出山呐、这幅画取个名字就叫盼。你细思量啊，盼的原因可有内涵。他一审二审都通过，我也三审最后啊，他没过关挺新鲜呐、自古来太阳是东方来升起，他把那出生的太阳画在西边，老师感觉太遗憾呐、心里责怪小珊珊、老师说你马虎的地方是重点，把出生的太阳你画在西边，这个道理你应该懂啊，你看落选冤不冤呐、那珊珊说呀，哎，老师老师你别埋怨呐、其中的原因听我说完呐、我爹娘离了婚，可叫我怎么办呐、伤心泪湿透了我自己的衣衫。